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776集，冰珠。放下欧阳他们不提，解说进了金库的展昭，环顾了一下四周。展昭发现这地底的金库比白府里头用来存钱的柴房看着气派多了。门上有锁，但只是普通的锁。展昭觉得如果这员外真用这种锁锁金库的话，那他视钱财如粪土的病应该不比白玉堂轻。库房里空荡荡的，还有一股怪怪的味道，像是霉味，还有杂物堆放过久的一股味道。妖妖本来要跟着展昭进来的，探头闻了一下又缩回去了，蹲在上边扑腾翅膀。展昭轻轻摸了摸鼻子，微微一笑，他就说这地窖藏金子都没个侍卫呢，感情就是个放杂物的地窖。当铺不只收金银财宝，也收其他东西，特别值钱的古玩字画自然是找好地方收着，而通常进当铺的都是穷得揭不开锅的，要当的东西也千奇百怪，锅碗瓢盆都有，这些东西放哪儿自然就丢在地窖里，所以这地窖附近没守卫，门锁也是很普通的，怎么可能有人在这里存百万两的银子？这时白玉堂也下来了。 那老头说谎，一百万两银子，普通的马车二十几车根本拉不完。 银票呢？ 谁会把银票藏地窖？老鼠啃了怎么办？我看老头是没想到喵喵楼上有守卫，刚才还让小梁子吓唬了一把，现在有点六神无主。 我怀疑根本就没这笔银子，可能只是盗了一些其他的货物，老头编了个谎话报假案，这样比较可以解释怎么神不知鬼不觉的就不见了那么多银子。 嗯，可再蠢的人也知道开封府不会善罢甘休，所以到最后钱一定会被找到。 只要钱在城外或者某个别的地方被找到，而且还不是开封府和欧阳的人马找到，那他们的目的就达到了。 所以这会儿某个地方存放着100万两银子。 是呀，不抓陈员外倒是不难，难的是引出那几个跟他合谋的。 两人往外走，就见黑影带着几个赵家军的哨兵被衙役们找来了，是配合展昭演戏的。展昭当着陈员外的面问了话，黑影收起平日嬉皮笑脸的劲儿，一脸怀疑地看着陈员外。 昨晚上开封府风平浪静，根本没有车马出入，抬走100万两，老头你报假案吧。 陈员外一惊，脸通红，忙着争辩。 哎呦，我在开封做买卖都几十年了，我怎么可能报假案呢？我昨天将银子从船坞运进金库，我这里的伙计都看着呢，老头我如果有半句虚言，天打五雷一句。 边说老头边指天发誓。没等他发完誓，黑影就问展昭， 这案子你们开封府管还是军营管？ 还是开封府。 12个时辰之内属于你开封府管，12个时辰之后移交军营，欧阳将军亲自审理，将军说了，铁定内鬼干的。 黑影边说边命令陈员外， 你所有买卖暂时别做了，所有知道银子所在的人全都交给军营，我们会审问。 审问。 老头一蹦看展昭，展昭一摊手，那意思军营办事是这样子的。黑影交代完就走了，边走还边跟手下吩咐， 邹将军说了，要是查到是谁搞鬼就脱去喂狗，今晚军营的500只猎犬先别喂了。 展昭和白玉堂憋着笑，瞧了瞧陈员外，果然老头一脸的忧心忡忡，估计吓坏了。 陈员外。 陈员外抬头擦了擦脑门上的汗， 那个展大人，你们先查吧，我歇会儿。 好的好的。 老头急匆匆走了。 白糖和展昭交换了一个眼神，展昭对娇娇一挑眉， 跟着他，看看他去干嘛。 然后娇娇就跟着人走了。展昭和白玉堂让衙役们到处去找一找线索，没多久娇娇回来了，伸出双手轻轻一点展昭和白玉堂的脑门，两人就看到陈员外在一条巷子里跟一个年轻人说话。 徐大人，会不会出事啊？这开封府原来每天晚上都有人驻守在楼顶啊，他们现在肯定怀疑我了。 展昭和白玉堂都对视了一眼，有些奇怪，这位徐大人并非是禁军里的武将，也不是哪个禁军将领的爹，而是一个文官，官阶还不算高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娇娇继续点着两人的脑袋，两人看到的就是娇娇看到的景象，那位徐大人斜眼看了陈员外一眼。 大人交代的事情你一定要办到底，不然的话什么后果你清楚。 可是 陈员外哭丧着脸，那位徐大人冷声打断他， 目前为止计划实行顺利，你就接着装，别露馅儿就行啊。 说完转身走了。从身法来看，那徐大人功夫还不错，根本不像是普通的文官。 看来我们是差点中了对方的计了。 有人看准了欧阳新官上任，皇城军里有人闹意见，所以故意设了这么个计。 听说话的语气，陈员外未必是自己跟人家合谋，而更像是被迫。那个徐大人脖子后面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啊？ 展昭忽然像是想起了什么，问白玉堂。白玉堂回忆了一下，皱了皱眉， 像是个黑色的东西，虫子。 我看着像个蜘蛛，被他头发给遮住了，看不大清楚。是纹身吗？我想看看清楚。 展昭一拽白玉堂，拉着他出门，上了夭夭的背。夭夭展开翅膀飞上了天，下边林业火仰着脸看着骑龙飞走的展昭和白玉堂摇头， 最近这两人神神叨叨的。 正看着林业火，就感觉依依拽了拽他衣裳。 怎么了？ 哥哥，刚才一个鬼影闪过。 鬼影？刚才跟踪我们那两个？ 不是，那两个还在巷子里，我还看到一个人影一闪，动作很快，没有声息。 林焰火正纳闷，小四子拽着他伸手一指远处。众人顺着小四子手指的方向望过去，就见远处太白居二楼的阳台上，天尊正对他们勾手指，跟招呼小猫小狗似的。林焰火一脸无奈，伸手抱起小四子，带着依依和萧凉跑去了太白居。展昭和白玉堂坐在夭夭背上俯瞰开封大街小巷，两人转了一圈没找到那位徐大人，心说这动作也太快了。夭夭落在了九王府，二人找到赵普，大致说了一下案情进展。听了展昭的描述，过来帮忙的庞太师想了起来。 你们说的徐大人貌似是叫徐仁，他是个文官呐，不会功夫。 说起来，徐仁是前几天刚刚过世的黄大人得意门生，他也有参加这次春试的准备。 那是个书生吧？功夫这么好，是不是假扮的？ 他脖子后面有纹身吗？ 纹身？一个文官吗？ 那不是纹身，那是冰珠。 这时外头传来了说话声，众人回头就见阴侯天尊他们进来了，后边是林月一拉着小四子和小梁子，林业火却是不在。 冰珠？ 是冰珠。 阴侯边说边看天尊。 你刚才真看见冰珠王了？ 那疯子也看见了。 众人此时发现不止林业火没在，无沙大师和妖长天也不在。 冰珠王是谁？ 殷侯笑了一声，拍了拍赵普的肩膀。 你和赵真最好小心点。 小心什么呀？ 这世上如果要选个最恨赵氏皇族的人，非冰珠王莫属。 殷侯说着又有些困惑。 不过冰珠王千真万确是死了，怎么活过来了？ 会不会跟上次的面人一样？ 不像，我在怀疑会不会是后代，或者 什么死而复生了。 没什么是能死而复生，别瞎想。 这时欧阳少征进来了，见众人聚集就有些纳闷。 那帮吃饭的都来了，什么时候开始？ 这就去吧。 说着赵普跟欧阳一起往外走。 达旦呢？ 刚才陪太妃喝了茶之后进宫去了。 哦， 对了，你达旦那个侄儿瘦瘦高高那个叫什么？ 戈尔郎。 他昨天都挺和气，今天凶巴巴的，是不是招呼不周啊？还是吃不惯中原的东西？ 不会吧，戈尔郎脾气挺好啊。 这样还算脾气好？臭着张脸，邹良叫他他也没搭理，另外几个也是。 是不是不习惯中原生活？ 展昭和白玉堂准备去太学调查一下那位徐人，于是跟着一起往外走。 天晓得，邹良让我问的，要是住不惯就给他们准备个大点的帐篷。不过嘛，纹身倒是挺帅，不知道哪儿弄的，我也想去纹一个，纹只麒麟怎么样？ 纹身？你说格尔郎身上有纹身？ 赵普停下脚步看欧阳，欧阳眨着眼指着脖子。 这里啊。 你第一天认识我达旦，达旦不准族人纹身的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 他们几个脖子后面那个黑色的蜘蛛不是纹身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